引发了洪水，那么日本的暴雨冲毁了房子，还有呢，新西兰南岛地区由于降水比较强发生了泥石流天气。从总的来看的话呢，全球的灾害性天气并不是很多，不过呢，受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影响，极地出现特殊天气灾害性天气的几率还是有的。那么未来两天呢，在美洲受逐渐东移的风暴系统影响，北美中东部地区啊，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雨雪天气。由于此次天气过程中呢，暖湿气流啊比较强盛，冷空气呢略显不足，所以呢，虽然雨雪强度大、范围广，但是呢，降温并不算特别剧烈，只有在加拿大东部和美国中部平原地区有4到8度的降温。对于目前这个美洲大陆来讲的话呢，气温是显著偏高的。天气异常温暖的这个美国东部，雨水中啊温暖不减，甚至呢在强盛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有些时候呢还会继续攀升。那么在欧洲就不一样了，欧洲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未来两天啊恐怕这个要猛烈下滑，尤其是下周一，它带来的寒冷呢恐怕比这个隆冬天气一点都不太差。那么对于亚洲来讲，由于北半球冬季建立的东北季风啊，它仍然持续影响着菲律宾。由于它携带着大洋上的充沛水汽，同时呢，在这个明天晚上，恐怕在棉兰老岛附近啊，还受到一个气旋性环流的影响，当地的降水呢，今天就是会开始强烈发展。就目前的降水预报来看呢，这里的降水恐怕至少要持续4天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其他大部分地区应该说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北京。今天呢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10度左右，未来还有1到2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1、12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天气温暖舒适，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只是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户外的用火安全。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那我们也希望还没有返回北京的，尤其在出境旅游的很多朋友呢，能够平安顺利的归来。也希望更多的这个错峰出行的朋友啊，及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和预报。谢谢刘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09，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张帆。再次这个带着这种年味儿啊，我昨天说了，这个鼻子里年味儿还没有过去，跟大家问声好。那今天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啊，在这个节后的这一期节目里，我们请到的老朋友 谭怀宇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他在春节期间的在北京的旅游生活。来，我们欢迎一下怀宇。欢迎，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怀宇一听这健健康康的声音啊，我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俩今天有反差。再次跟怀宇问一声过年好。 过年好。半夜过年好。 这个不算是特别晚的晚年啊。 对对对对对， 这才初八。 对对对，所以那个拜年得把那个话说足了，还是那个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早生贵子。 嗨，好嘛，看到这个怀宇这个年过得非常精神， 哎呀，精神， 啊、特别精神啊，特别精神，真 的啊，过好快。 我刚才说这今天是初八，我突然想到早上起来打开朋友圈啊，打开这个微博一看啊，说这过去咱们传统里边讲说今天就叫星日啊，昨天叫人日。 啊， 昨天是这个关于咱们人，就是好像是说这个传统当中啊，说这个大家都是昨天的生日，叫人日 啊，可不是吗？ 今天呢是天上的星日， 那人日那是一个多二的日子呀？ 嗯，为什么？ 2月22， 赶上了，今天23号 啊。对， 星日呢，根据传统当中，当然这个文化当中、传说当中的这个一种表达吧，是说星日呢是顺星啊，就是你要。可以从一年的这一天呢，来为自己的一年当中的很多事情啊、很多做法来祈福， 祈福，一种美好的、 愿望， 对对，美好的愿望，就是仪式感很强。 对，你看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日子里，咱们再次相聚在环球旅行家。刚才我突然就想到说，我年前跟怀宇告别的时候，应该不久啊， 不久，觉得特别快。 我记得是在大概大年二十几的时候， 对，大概是2月8号 左右 、你想想这都半个月了。 那这几日不见啊， 这是 这个怀宇应该是在北京待着，我知道这回没出去，因为上回咱们说的是您那么多个春节在境外 对 度过啊，一个人这个孤苦伶仃啊。 好， 现在不一样了，今年这个春节特别不一样。我为什么说看着精神呢？为什么说看着特别的喜庆呢？这个节日是团圆的节日。 对对，那个是团圆的节日，有那个在家过的 啊。 我跟您一样，我也在家过的。我这跟别人不能团圆，我这重感冒。但是您不一样啊，您在北京这回，我看从朋友圈来观察 啊， 您这个节日过得特别丰富。能不能简单给咱们总结概括一下，您这春节都干了哪些事情？我们知道，在北京过春节的朋友有好多啊。一般来说，大家都是这样的，在朋友圈里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说：“哎呀，你看看，又回到北京小时候了。” 啊，对对对，因为有一颗童心当然挺好的， 哎，人也少了，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就是每次遇到，就跟咱北京发那个蓝天似的，一下地铁一看，然后这个地铁里头就根本就没什么人， 空空如也， 空空如也。然后呢，我的朋友圈里也有朋友发那个坐公交车就一个人， 对， 这种现象在北京，你要是在北京生活过，过过春节，你知道这是挺正常的啊。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你买点什么东西，也会不方便，所以呢，就是北京是一超大型城市，是最大的。以前老说什么伦敦啊、东京的人口密度最大，后来咱们不是把人都给盖过去了吗？所以北京呢，这个如果要一旦想人多，那地方人就是多。所以不管是多清静的地方，那地铁如果要是那站不停的就不封上的话，那地铁站没法要了啊，所以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那您在这个春节假期期间都到了哪儿，都做哪些事情？您能跟我们拿一个数字来描述一下吗？比如说您都去了哪几处地方啊？又看了哪几场电影？您刚才不是跟我聊天的时候 说一年还是说几年呢？ 是怎么说的？是说您刚刚说这春节 我自己过得特别有规划 啊。 你看啊，那个因为我把这春节 数字春节来了啊， 对，数字春节过得跟电影节似的。那个今天是初八哈 啊， 然后那个我看了四场电影， 大 年一二三各看一场， 这是在北京过节的一个标配啊。 然后呢，这个这是对于我是标配，因为我是那个喜欢错峰嘛。 您知道今年好多人跟您学习。今年电影院 就完了，我就觉得今年大年初一跟往年对往年大年初一不一样，往年大年初一去看电影去，没什么人，你不用提前。就今年大年初一，那电梯坏一个，然后用坏的，然后呢我就 人太多了 啊，对对，然后一看我那个想象特好，因为我必须得坐在那个电影屏幕对角线对面那个位子上， 哦，您都坐那个位置 啊？必须，我有这个，我有这个先决条件嘛，就是我觉我行动的稍微早一点。 好， 然后后来又发现不行，那天是肯定不成了 啊。 然后那个 宝座没了 啊，宝座没了。然后呢，就是那其他的，就是你早换票呗， 嗯， 早买票呗，早买票就是可以了。 嗯， 所以呢，你买票成本就是增加一倍， 嗯 啊，所以这为了这个看一场好电影，然后呢就。就花费更多的代价呗，就是按着小时算呗， 嗯， 一天你一共几个小时吧。 嗯， 然后呢，这是一个。 嗯， 我看了个展览。 刚才先是四场电影。 四场电影。 一个展览。 我就看了一个 展览。 一个展览。然后，但 在您是比较特殊的啊，我知道怀宇这每天不看展览，他好像感觉都不行。 就我觉得我要是这个一个月要不看上他十个展览。 你看看。还真是这样， 就对对，我就很难受。然后那个，我就知道这个今年看展览一定是一件， 嗯， 就是付出更多时间成本的事情。 嗯， 然后呢，所以我去首博，因为首博有一个那个生肖的展。 哦， 这是。这是 十二生肖的展览， 对，就是等于是不是是每年那个生肖？ 我明白了，十二生肖分成每年一个， 每年一个。 嗯， 所以呢，到博物馆看这个展览，因为在北京有两个这个展览，另一个在， 嗯， 另外一个在国博。 嗯， 然后在国博付出的时间成本将会更大。 哎，大家这个春节如果去过国博的朋友，都应该能感受到这个大家热情太高了。 对对对，实际上大家对文化是有需求的， 嗯， 对精神世界有需求的，所以看电影也是这样的。 对。 你补充精神世界嘛，所以我去趟首博，我花了四五十分钟排队，然后呢，这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老错峰，我这回没错过去， 错不过去了。 我认为初期应该都上班了，嗯，但是我还没错过去。 昨天 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即使错峰我也没错过去。 四场电影，一场展览， 然后我画了七张画。 七张画、 就是， 是从初一开始画的初期。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用特别大的精力在画画，因为我的旅行里边，我拿这画当成个标签 啊， 然后呢，既是对前一次旅行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下一次旅行的一个准备。 嗯， 所以呢，这个七张画就能算得出来，我最多的一幅画画了两天吧。 哦， 然后呢，最少的也画了三个小时，因为我是临摹。 您画的是什么呢？ 我是画的那个英国的那个V&A 博物馆里边的馆藏。 哦， 然后因为我就是特别幸运的得到了一些那个地方的那个宫函封， 嗯， 宫函的信封，白信封， 上面有那个 logo 的， 嗯， 所以呢，我就把那个地方的我认为最精彩的文物画上去， 嗯， 因为在这个春天我还会再去英国旅行一次， 嗯嗯， 然后等到这次去的时候，我会在英国把这些信封给寄回来，让它变成上面有时间标记的、有定格了的东西。因为我认为画一幅画，它不足以成为标签。 嗯嗯， 所以我这么一件事情，实际上是我对前一次旅行的一个总结， 嗯， 也是对下一次的准备。 特别好。 对，然后另外呢，家庭聚会是少不了的呀。 嗯，聚会多少次算得出来吗？ 去家庭聚会一次，然后呢就是跟同学聚会一次。 哦，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抽离的人。 嗯， 因为在前两年里边，我疯狂的就是在横扫北京的那个庙会。 哦 啊， 哎，这说到这个春节大家有标志性的东西了，啊。 对对对，因为哪个庙会也得要你一天。 嗯 啊，然后呢，另外看庙会是一个力气活， 嗯， 是吧？首先，咱们现在都穿的都多，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这庙会，北京大大小小这庙会是不是都去过？ 都去过， 都去过。 而且呢，就是保有最，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照片。 哦， 然后我扛着那个很重的照相机，然后我那相机一般是在我头上3米到5米的地方飘着。 哦，只有这样。 就是你可以把场面全照下来啊， 才能够有， 就是前面相机前面人越多越好。 嗯， 所以在那个场合，因为我就是很早小时候或者前些年去的时候，十几年前去庙会的时候， 嗯， 那人也是不少啊。 嗯， 就是庙会没有人少人的时候，然后那个就会觉得你把相机举起来怎么样？你带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椅子折叠椅子又怎么样？ 嗯。 后来就是现在有那个无人机，但无人机不能在北京飞啊。 对 啊，然后那个我就是这是话说起来，这就世博会那年了。 嗯， 然后呢，后来我就想，我是不是造一根杆儿？ 我让人给我做一 个，自己做了一个， 做了一根杆，然后做了一根杆挺好。 什么材质？ 那金属啊，然后呢，就是可以拉伸的，拿别的杆改造的。当时是三米高，后来呢，觉得这再高点好不好？又做了一根四米的，然后呢，最长的一根杆是将近七米，但是七米的杆不管有多结实哈，那个单反上相机再加一个相机那个镜头在上头，它就抖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是照相是一个。就是身体和精神同时那什么的，另外就是我用那个遥控快门线来控制那个快门来拍照，所以呢这个是一种空间想象力啊，这最强大脑了。但是这个你就是所获得的东西是别的地方任何都代替不了。 您这套设备在这几年当中都用上了吗？ 哎呀，用坏了， 用 坏了。 在春节里面用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庙会上？ 所有庙会啊 都带着去， 因为这是太优势了。就是别人前面有，就是专业摄影的，他们可能带一个小的那个小梯子，那小梯子呢也就半米高，他这么看，虽然他这个看得很准，但是他那个高度是有限的， 是限制。 他是就是说，比如说两米高和五米高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相机一升下去以后，所有人都抬头先看这相机，然后再往底下找。 这抬头看相机这一下也特别好 啊，特别好。然后呢，有好多人就对着我那相机就各种酷 的 摆 pose，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看不见相机，他也看不见相机，但是这种心情就是原生的， 对，被捕捉下来 啊，对对，没有什么什么你拍我或者你经没经过我同意，都是特嗨。特别嗨的事儿，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啊、 这个情绪 啊，对对对， 最容易， 对对，所以人多的时候，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关键这个东西啊，是个力气活，另外呢，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你得自己控制这种风险，就是让相机在上的，万一相机没拧紧掉下来， 天 哪，你就想想这四斤下来什么样啊？对对对， 拍了这么多庙会的照片，哪个庙会您最喜欢？ 我觉得天坛。 天坛 因为天坛的庙会什么呢？天坛是每年大年初一，就是法定的大年初一的，尽管它有三天是有表演，但一定是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呢、 我们提到这传统庙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节前哈、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很难说到天坛。我们每次说到的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那几个比较对 龙坛 比较大的龙坛、地坛啊， 对 啊，包括这个现在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杨庙会 杨庙会，对对对， 体育庙会啊等等等等的这种啊。那天坛这个还真是。听您讲讲，我平时去过，真还没在这种时候去过。过节的时候， 天坛是这样的，天坛它那个跟别的不一样，别的都是你参与，是买东西，然后那个或者是玩，但是天坛的不一样，天坛的是他在那个祈年殿前面搞了一个就是仿古的那个，就是模仿当年就是清朝皇帝在这儿有一个，就是他的祭祀活动， 祭天的活动， 祭天活动，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联合起来了。然后首先呢，就是好多好多前头那仪仗队，就是皇家仪仗队，然后呢在前头走着，然后呢各种那种去手持着各种礼器，然后呢翻什么在这走，然后呢一会儿反正是一行一行的走完了以后，穿的衣服还都不一样，好像是跟这个当时的兵种有关系，御林军还是什么有关系。然后一会儿呢皇帝过来了，皇帝呢穿一身红。皇帝应该穿一身黄吧？ 对啊， 皇帝穿一身红斗篷，然后里头也是好看，一看那冠戴的 是为了过年的这个， 应该是有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复古的，另外有文化符号。 皇帝说了，这平常穿黄的，这今天 不穿啊。然后那个，关键是什么呀？天坛啊，这个祈年殿啊，它现在围起来了，可是这游行呢是从西门过来的，西门到这还一拐弯，然后呢，首先呢就是这个人围观人特别多，那警察武警都特别多，然后在旁边就 维持秩序 、中间那个特别宽阔的那走道就在那儿，一会儿那就来了，远远的看了，来完了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就开始瞄着要照啊等等，就各种，因为这个情景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玩儿，这个不跟那个比如说哪国政要来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儿照相各种照都无所谓，你也 不会离那很近。 对 对, 对。 然后呢，他呢，这仗呢，就通过那个现在那个祈年殿那个门进去，人从正门进去的。然后呢，游客呢都是从旁边进去的。 嗯。 然后进去以后呢，歇一会儿，然后呢，这个皇帝再有一个在祈年殿前面再有一个 仪式 ，全都是仪式。然后呢，就中间留就特别大的区域，也没谁， 大家是远远的， 对，就也距离可以的。 嗯， 然后呢，近处比如说矮一点啊，什么的什么等等，让小孩在前面啊，这都是。 但是您有一个优势， 我这个 您的相机 啊，对啊，人都看我这相机，我一定是希望我站得远，所以我都退到墙根了。 只有这样那个角度才够。 对对，因为我上面重要的是，我不是要照它多细腻，我是要把这场景拿下来。 对， 所以上面当时装的镜头是12毫米镜头，超广角。 哇， 所以那个就是你看不清楚没关系，你可以多照啊。所以回来以后只要有一张照片是 OK 的，就是你达到90%满意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印象最重要最深的 很深刻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天坛今年的这个天坛颐和园咱们的几个这个北京的市属公园啊，它这个春节的游客量都破百万了。所以这个春节期间 能够想象，所以 我都能够想象您那个拍下来以后那个壮观的场景，因为平常咱们在人堆里的时候啊， 对， 你只是感觉到说人多，没有那个宏观那个， 对，没有那个高，对，俯视。 如果您那个俯视图出来，那个特漂亮， 对对，特别漂亮，而且这个起庆戏份，比如说他那大冰糖葫芦，一个都有10公分，直径都那么大的，我这相机在他上头，那个往下照，你想想那个人脸清楚不清楚不重要，先就把这个环境照下来。实际上相片也是一种记忆，然后呢，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北京每一个冬天都好冷。去每一个那个庙会，我认为都是力气活，但是它是一种记忆啊。 对对对，在后来在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个时间点在某一个角度你看到的大家都在集体在做一件事情 啊， 特别的有那个过年的温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年真是没白过，尽管我也没出去，然后呢每年过得也不一样，今年过得跟电影节似的。 好吧，说到电影咱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下半时段我们也听听怀宇，其实除了庙会之外还有更多在过年的一些活动啊， 是 在过年如何在北京啊，我们都知道平时人多，这个北京在过年的时候呢，怀宇刚才提到了有人多的地方，也有让大家觉得特别轻松的特别这个不拥挤的地方。那一会儿呢我们也听听他在2018年这个狗年春节在北京过年的经历。这首歌您肯定熟啊，这也是电影里面的插曲了，这是来自吴文西东里面的无问。一会儿见。 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某一本书，它可曾淡漠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对话珍惜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星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烦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短暂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老朋友谭怀宇，欢迎你好。 翻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这个怀宇刚才聊天的时候还说这个今年这个二月过得快哈，因为刚好从2月10几号开始，这过年占其中一段，马上觉得哎，这告别前才是还不到10号的事儿哈， 对， 突然之间一下是这个二月 快 过完 了，太快，就真是3天以前。 过年尤其让人感觉得快。放假尤其让人感觉到快，这就是大家这心理没办法。我特别羡慕最近还没有正式上班的朋友啊。 对。 怀宇刚才在跟我们分享他在北京过节的这个经历啊，因为过春节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能在很早很早以前，大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出门的条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安分守己啊，都在家里团团圆圆。后来有了一阵儿这个。出门旅行热之后， 对对对， 更多的朋友选择的是不同的方式，这个是值得鼓励的啊，因为大家选择不同了，移风易俗的这种各种样态出来了，所以旅行过年在怀宇年前已经跟我们分享过了， 对， 那是10个春节啊，我现在都记得，哎呀，折腾啊， 连着10个春节， 对对对， 啊，对， 但是也是丰富了很多的 人生一个阶段 视野 阶段， 那在这个春节，怀宇还是坚持了留在家陪老人一起过年， 对啊，然后那个。多难得呀，然后呢老人身体也不错，然后那个在家里头准备好了，我来做饭是吧，然后那个 哎，您突然说到您来做饭，我突然想到啊，好像是在就在除夕前还是除夕的时候，看您朋友圈啊，有一条说您看到了某一个菜还是什么东西，然后您说了，这今年年夜饭啊就做这个， 就做这个 是什么呀， 黄花鱼， 哦， 黄花鱼，因为 是特别复杂的做法， 也不复杂，关键是什么呀？以前，比如说会有其他的那个想法，今年碰巧了，这冰箱里头就有2条黄花鱼，然后这正想这个怎么做呢？因为平常鱼吧，这个东西可以做套路是吧？做大差不差的，但是这个一看这现在这个手机确实不一样了。你看这个美食，人家给你说的好好的，人不跟你说盐少许，人跟你说盐5克，是吧？然后呢，就很定量的，说这个好，马上今儿就做这个了。 觉得这个指导很细致了， 对， 能做出来。 所以年啊，就是我觉得就过个像年的样子。比如说出去旅行那些朋友，他们平常都在家里边，然后呢，他们就是想出去放放松，想看看不一样的东西，甚至于去看什么东西都无所谓。那您就出去把家里安顿好了。而对于我这个平常，我的旅行已经成了一种那个学习游学了，然后呢，旅行也是成为一种定式了。 你都成职业了， 成职业了。我还是一个非职业。对，然后呢，我的旅行是需要长时间准备的，所以呢，我得错峰啊，我得好好做准备。 这就是过年的时候是养精蓄锐的时候，是吧？ 对啊，所以憋大招呢。 哎，那说到这招咱们往后放啊，刚才好像漏掉了一点，您说您去看了那个生肖展， 对， 特别愿意听听，因为还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一样，我们刚刚从外面回来，回到北京，可能还没来得及。那生肖展是从，其实就是为这个春节， 为这春节准备 的， 只不过咱们这春节特晚，然后那个就展的特晚，另外呢，这个它是规定从春节开始的，其他呢，比如说南京，它不是从年底就开始，从新年就开始嘛，所以 他们那边的展览， 对，他们同样的也是生肖展，因为博物馆它有这个条件啊，它有那么多字画，有那么多文物，然后呢，狗牵出几条狗来，这容易啊， 它可以用这个主题串联的嘛， 啊，对对对，所以它里头会讲拿这些东西讲故事嘛，人博物馆就是说不能空讲嘛，所以呢，它这里头比如说这狗，这个考证在咱们这儿已经能找出10000年的历史了，比如说非洲那边那就得更久了哈。另外呢，个狗那个是那个六畜之一，是跟人关系最近的，它具有一些品德，后来人们把这些品德呢就附加到生肖里面，比如说狗忠诚，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狗不光是看家护院，不光是牧羊犬了，它现在都是导盲犬了，它是陪伴的功能，所以呢，这个随着时代发展呢，这个生肖这个所谓的文化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对，所以呢，在里头主要讲这些，但是人家不是拿嘴讲故事，人家拿文物讲故事， 拿实物， 对，拿实物讲故事。 所以首博的这个生肖展看的人很多，您刚才说排了50分钟队是吧？ 不是，进首博排50分钟队。 光进首博排了50分钟队， 就是进首博啊， 那就是这个春节其实去博物馆的人还真不少。 哎呀，我就想首博都这样的，国博得什么样？ 国博我看到大家分享的这个照片，挺吓人的，就 是 大家刚才您在上面的时段提说，大家现在这个就是在过年的时候，这个精神需求、文化需求特别特别的浓厚， 是， 这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因为过去我们讲，我昨天说，我说这个吃吃喝喝什么也没记住，这个啊，小时候因为物质生活匮乏，现在不一样了， 对， 现在很多平时就跟过年似的，你物质没有那么多的，说我缺什么东西了， 是， 但是在过年的时候，你看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去看看这样的展览， 对， 到博物馆。这还真是应了您在去年，我记得我们做那一期节目就说到，说大家其实看展览啊，在假日期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呢，看展览需要心情，然后看做说每件事情都是成本，最重要的是时间成本，因为进博物馆是不要钱的。 哎，您在排那50分钟队，您干嘛呢？排 啊，是这样的，我带着我那小侄子去的 啊， 然后他留了一作业。他那留那作业是他今年13岁，给他们老师留一作业，说让他在网上查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我说这必须得我回答，这是给我留的作业， 还真是 啊。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包括小孩留作业都能留成这样的话，跟这个社会需求文化有关系，也跟就是现在的气场有关系，比如说那个电视里头那个国家宝藏影响力多大呀，所以呢现在比如说要有点时间，那想不也不想真是花那么大力气去那个庙会的话，您就去博物馆， 对，大家需求不同嘛， 需求不同， 所以您在排队的时候其实在帮他做作业呢。 对，我给讲的过程中旁边都是人都围着听，然后我就更加好好认 真。没人问您哪家导游啊。 我那没带小旗儿。 特别好特别好，这展览里面看到的东西其实也挺满足的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关键是这些展览是活的，这展览展到最后的时候是4套狗年邮票。 哟，这又满足了您的。 是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是邮票，然后呢你高级的话你把它贴在信封上或者怎么着，你 贴的明信片，你给他盖了章，这章还得有日子，怎么着？我说半天，然后呢，就是人家都听的都听傻了，然后费半天劲干这么一件事，不见得人们都想去干，但是呢，就是有些事情得拓宽自己的心灵广度。 没错，没错。其实不管是您带着这个小侄子，就他本身啊，在长这样的知识。更多的朋友如果对那个展览他并不是特别熟悉，东西他不是很熟悉，但是看完之后他还是会有增长 啊， 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以后一定是个方向。 但是我就是一直记着您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得有准备， 得有准备， 有准备。 对，准备以后啊，它有两个后果，一个是收获大，第二个后果是惊喜小。因为你没有那么乱撞什么，就是说什么意外惊喜，有好多东西变成那个就是已经是那个意料之中的事儿了，所以但是更重要是什么呀，我们去那儿干嘛去了，我们过到那儿不是获得惊喜去了，而更多的地方如果我选择了那个目的地，然后从那儿得到了好多精神上的收获，乃至于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惊少一点，喜多一点，我觉得挺好。说到这个准备工作啊，其实每天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是， 我相信怀宇在这个春节里面也是在，怎么说呢？潜移默化的在做很多准备。这个准备呢，是为新的一年，为2018年。2018年这个农历年已经过去了， 对， 马上这个年就过完了， 开张了已经。 对呀、啊，对您来说，旅行的这一个大门又要打开了。 啊，那是在并不遥远的春天。 对啊，那我们上次我记得说了一半吧，说这个让您说说没时间了，说说这个2018年新年的一些计划和打算。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许下一个心愿，好吧，来说说您在2018年有哪些要去完成的旅行。 对，然后呢，因为每个人啊，那个旅行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去年的旅行呢，就确定了今年的旅行，也就是我们今天。 去年，不是我回忆一下吧，我是 说对不对啊？意大利您是去年 对，我去趟意大利，意大利马耳他， 英国也去年又 去了一趟啊。 那您刚才这个意思，我揣摩哈、是说您说去年就为今年也是要做很多准备，对吧？ 对， 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渊源。 对对对， 今年肯定还是有这两个处当中的一处。 有这两个处的两处。 哎呦，全都要去意大利。 对，我就想今年，因为啊，就是我后来就比如说出去过见过一些事情以后呢，会比较，因为世界太大了，任何一个人呢，有生之年不可能穷尽它，三生三世都不可能穷尽它，所以就给自己确立一个主题吧，然后呢，把这主题定好了以后，你就坚持去执行。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两个地方，您的主题分别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英国它在近几个世纪里面，是世界的文明的先驱。他在他那个国家里边有好多能够集中看到的东西，比如说艺术品，那是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然后我再好好的沉下心来，再去一次英国。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 伦敦， 伦敦 一地， 40天。最想去的是什么地方？ 啊，我最想去的地方有好几个地方，因为大英博物馆已经去过好多次了。 我听您说过，您就再去也不厌。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世界10个博物馆里头，英国有3个，一个是那个大英博物馆，一个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这我得好好的去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因为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我觉得我这还是不够的。随着那个我去环球旅行，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多，然后那个对世界遗产的认识越来越多，我觉得我对自然的了解太有限了。而在那里，我能看到更多的点，能够让丰富我的精神。所以呢，这个是我最想去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平常老挺挠人的，就是上次没去成的地方。然后上次有一些就是错过了，各种原因有错过了这么4-5个地方。 那英国是这样啊，咱们先放在一边。意大利呢？意大利您再去的理由和您的主题？ 因为意大利呢已经去过好多好多次了，11次了。 天哪！ 然后那个，但是呢，有些地方没去过，就比如说那个萨丁岛，那是萨丁岛上有一个世界遗产，是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明的，就是遗址，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明的遗址，世界遗产级的，我大概还有这么几处没去完，然后我就去那儿之后，萨丁岛旁边就是科西嘉岛，科西嘉岛上 同样也有一个这么古文明的世界遗产。 嗯， 所以这两个都是平常特别那个，就是去的特别少，知道特别少。 对，但是其实名字已经很熟了，但是就是哈， 对对对，所以他们都是它的影响力不能跟巨石阵相比， 嗯， 但是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类遗址。 嗯， 所以我就是第二趟，想去那个。 嗯，除了英国、意大利之外，有没有还没有提到的？您在今年打算的？在计划当中 的部分，我觉得准备工作就是让我不能想，就是我，你想想去一趟英国准备100天， 哦，我的天！ 然后你想想意大利和法国，准备100天， 嗯， 你一年有几个100天？是吧？你准备不充足，到那收获小啊， 嗯， 所以必须得准备好， 嗯， 然后呢，剩下的就努力吧， 嗯嗯。谢谢怀玉，这个最后一句话说得好，努力啊！也结合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准备工作，包括在过年期间养精蓄锐，其实为的就是在未来的路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能够收获的更多。怀玉在新的一年，包括其实去年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内容，新的一年我相信啊，他在每一个归来的途中都会有机会有时间在环球旅行家的直播间里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你在旅行当中的收获。 那是我的荣幸，因为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说的特别，我就想唱起来。好了，我们听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祝您新年行大运。 哎呦，谢谢，祝那个咱们这节目，那个有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心灵阳光，祝每一位听众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早生贵子。 哎，最后咱们分享一个留言来当做今天节目的结束吧。唐朝栗子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走了50多个国家了，记忆最深的就是非洲的12国旅行。他说今年英国想去，还想去，即将海水淹没的图瓦卢， 那图瓦卢， 图瓦卢啊，图瓦卢。然后也考虑阿富汗和索马里的旅行，不过呢，都还不一定。他说英国玩是多少人合适呢？多少人合适，还是多少钱合适啊？您是说 多少人合适？ 多少人合适？我觉得 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大家需求都不一样，对吧？ 对，一个人合适。 也祝唐朝栗子今年能够心愿达成。 是是， 嗯，好，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接下来文艺广播马上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一会儿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